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11集，一步之遥。 什么？ 周文涛惊恐不已，却无奈手脚根本无法动弹，只能感觉到那只冰凉的硬物开始从腰间往下慢慢游走至他的大腿处，然后猛地一滑。随着裤腿被割裂的声音，周文涛感到自己的右侧大腿忽然一凉，紧接着一股刺痛从腿上爆发了出来，鲜血流淌的触感沿着腿部涓涓而下。即便周文涛被蒙着眼，也已猜出旁边那个变态男人竟然拿刀在他腿上划了一刀。剧烈的痛楚令周文涛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，而边上那个男人在那之后也没有继续补刀，而是取出一枚拇指大小的玻璃瓶，将瓶口抵在周文涛腿上的伤口处，收集着周文涛的鲜血。 我果然没有看错，才短短几秒的时间，你的伤口就已经开始愈合了。 男人冷笑着，将收集了半瓶血液的玻璃瓶收了回来，在旋紧瓶盖后，便从怀中掏出一只试管状的便携冷藏盒，将玻璃瓶塞了进去。 说实话，这种快速自愈能力对于一些妖类来说，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能力，然而对于人类，却是一直以来求而不得的东西。 男人收起冷藏盒，起身看向地上的周文涛。 我虽然不知道你作为普通人类如何得到了这种力量，但只要在你身上加以人体实验，我想很快便会有答案了。 人体实验？ 周文涛闻言大骇，一种生死攸关的危机感顿时涌上脑袋。或许这根本不是死的问题，一旦被这个男人带走，那将是生不如死。周文涛拼命扭动着身子，试图挣脱身上的束缚，而那男子显然也意识到了周文涛的意图，但他并未阻拦，只是冷漠地望着穷途末路的周文涛，好似在看一只垂死挣扎的蝼蚁。 哼，就凭你是不可能从我手上逃走的，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。 男子说着，靠着墙点了一支烟，将琥珀色的眼眸看向这座废弃校园仓库的窗外。傍晚时分的天空已被夕阳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橙色，远处操场的吵闹声隐隐飘入男子的耳朵。他并不担心这里会被发现，因为他早就在这仓库周围布下了结界。当然，若不是为了防着那名麻烦的九尾狐仙，他也不会多此一举。毕竟以他这些年的行动经验，想要避开普通人的耳目，绑走一个人并不是难事。放学的钟声从远处飘荡而来，嘈杂的喧闹声也随之漫起，只是那男子依旧靠着墙冷静地抽着烟，并没有行动的意思。渐渐的，校园里的嘈杂声终于退去，似乎学校里的人已经撤得差不多了，而这正是男子等待已久的时机。 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 男子掐灭手中的烟蒂，起身看了眼地上的周文涛，慢慢伸出了右手。 出来吧，复虫。 伴随着男子手背上那亮起的弑神铭文，一条条只有三寸长的小蛇须像开始密密麻麻地从铭文中钻了出来，并按照男子的指示爬上了周文涛的身体。没过多久，便无视着周文涛的挣扎，将他整个人的每一寸肌肤尽数包裹。 收！ 男子一声令下，那成百上千条包裹着周文涛的小蛇瞬间融合成一张黑色薄膜，并在一阵妖异的光芒中越收越小。待到光芒退去，地上已没有了周文涛的身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只普通的学生用书包。 男子满意地看了眼地上的书包，随即再次驱动铭文，只是这一次被小蛇包裹的对象变成了他自己。而在那小蛇如法炮制般覆盖上他的周身并变换形状之后，男子那原本魁梧的身姿已变成了一名身着校服的高中少女。哼，少女冷哼一声，随即拎起地上的那只由周文涛变换而成的书包，并朝着地上残留的脚印和血迹轻轻挥了挥手。一阵法术光芒过后，现场残留的痕迹消失无踪。而处理完这一切后，那少女便转身推开了废弃仓库的大门，独自踏入了空旷无人的校园之中。暮色之下的校园人影难觅，少女拎着包绕开监控，沿着监控死角路线朝着学校后门的方向走去。虽说已经做了伪装，但保不准后续被人察觉到端倪，留下的影像线索还是越少越好，这对于他来说是最稳妥的选择。只是再严谨的计算也还是难免会遇到些意外的情况。 哎，这位同学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学校要锁门了呀。 一名学校保安忽然发现了游走在校园角落的少女，连忙上前赶人。这倒是出乎了少女的意料，不过即便如此，少女本人却并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样子。 啊，我课本忘在教室了，刚回教室拿好，马上就走。 少女微微一笑，甜甜地回答着。但此番回答却反而激起了那保安的怀疑。 教室？可是这几天学校统一安排了除虫，放学后每间教室都被锁了，你是怎么进去的？ 保安上下扫视着陌生的少女，眉间微皱。 话说回来，我怎么好像没见过你？你是哪个班的？ 哼，你当然没见过我了，今后你也不会有见过我的印象。 少女说着，琥珀色的瞳孔厉光一闪，而那保安瞬间像是中了邪一般，身体一僵，顿时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，嘴里吐着白沫，身体不断抽搐着。 放心吧，死不了，等你醒了一切都会忘了。 少女瞥了眼地上的保安，随即再次拎起书包，毫无顾忌地朝着学校后门走去。因为她知道后门的那台监控摄像头早已损坏，只是校方懒得修罢了。傍晚的微风吹动着摇曳的树影，望着越来越近的后门，少女的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了一抹自得的笑意。只要出了此处，她便有接应将周文涛转移。而那时，就算那九尾狐仙察觉到了周文涛的消失，也已经回天乏术了。想到这里，少女的脚步不由稍许加快了几分，只是不知为什么，明明这种绑架的事对他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，但他心中却依然隐隐有些不安。如此过于顺利的行动反而引起了些许不真实的感觉，尤其是在那名九尾狐仙的眼皮底下。 说起来，明明才这点路怎么走了那么久？ 似乎是察觉到了某些不对劲，少女一下子顿住了脚步，她微微睁大了眼睛，只见在浮起的寒风中，那道陈旧的后门依然静静地伫立在一步之遥的前方。但即便行进了数分钟后，他与那后门的距离却并没有接近半分。如此诡异的情况令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脸色顿时一变。 哼，既然来这里做客，怎么也不坐下来喝杯茶再走呢？ 温和平静的声音毫无征兆地从少女身后响起，少女柳眉一颤，猛地转身，警戒地看向后方，却发现自己身后竟然空无一人。正当诧异之时，却听那道声音又从侧面悠悠传了过来。 怎么，你是在找我吗？九尾狐仙？ 少女猛地望向那名如幽灵般出现在右侧的金发少年，下意识地想要向后退去，但此时她却忽然觉察自己的双脚不听使唤，低头一看， 赫然发现自己的小腿不知什么时候竟然被缠上了数道荆棘，将他牢牢禁锢在原地。少女脸色煞白，脚下的荆棘仿佛就是从地下凭空生出一般，她之前根本就没有察觉到自己是何时中的招。而更加麻烦的是，那些荆棘不但缠住了她的腿，竟然还沿着腿向她的身体攀爬而去。 可恶！ 少女见状立即伸出手，手心中一道弑神铭文的光芒刹那间亮起，只是还没等她来得及做什么，便见眼前忽然一阵天旋地转，再一抬头，却发现眼前的景致已不再是空旷的校园，而是一座宏伟而古老的藏书室。 既然花了那么多心思破开我设下的结界，就不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吗？ 金发少年的话语再次回荡左右，只见他微笑着端起茶几上的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随后看向茶几对面的少女，后者这才发现自己非但被蔓延而上的荆棘困住了手脚，还被荆棘强制绑在了一张座椅之上。而随着那些荆棘的逐渐收紧，一条条扭曲的三寸小蛇渐渐从少女的身体表面浮现而出，并如潮水一般四散而去。不消片刻，那名少女便露出了她原本的模样。 操纵幻蛇复虫作为变身的手段，不得不说你的手法很有创意。 九牙看着眼前现出原形的男子慢慢说道， 不过据我所知，用这种复虫作为弑神会消耗人的大量精气，折损操纵者的寿数，就和你修炼的摄神术一样。 男子的脸色微微一动，但很快便冷静了下来，盯着九牙一言不发。 说实话，我对人类的纷争并没有太大兴趣，但我讨厌别人擅自把没拴好的狗放进我的家里咬人。 九牙放下了手中的茶杯，抬眼看向对面男子那双琥珀色的瞳孔，嘴角的笑意渐渐隐去。 说吧，你背后的主人到底是谁？